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。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春节好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米夏。 欢迎收听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，相声笑话小品集萃。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，昨天晚上有个应酬，临出门之前我跟我妈说晚上不在家吃了，我出去吃去。正跟我妈这么说着呢，没想到我爸特高兴的从沙发上弹起来，然后走到我跟前，一脸温暖的对我说， 什么闺女，你去哪儿吃，那个爸送你去。 我当时听了特惊讶，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，我赶紧跟我爸说，行啊，那我在楼下等你啊，然后我就下楼了。没过多大一会儿，就看见我爸鬼鬼祟祟的从楼道里走出来了，然后小声对我说道， 闺女啊，你拿滴滴打车先叫一下我的车，你反正这钱谁赚不是赚，说是吧。情商。 本人家庭主妇一枚，在这儿我只想问一句话，男人这种生物到底有没有情商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就在昨天，我在家里做菜，一个不小心就把手给切到了，我就特别想让我老公心疼心疼我，我就照了照片给他发了微信。我在微信里是这么跟他说的，亲爱的，我刚才做菜的时候一不小心切到了手。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老公竟然是这么秒回的我。 啊，你会做菜？你做的什么菜啊？ 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，最近呢又新交了一个女朋友。第一次和我新交的女朋友出去，一进我们单位附近的服装店，这个服装店的店员呢，哎，看到了我们两个人进去之后，哎，突然就说了一句话， 呀，这么短的时间又换啦。 我当时听他这么跟我说，我选点晕过去。我仔细想了想，我又不认识他，我刚要向我女朋友解释，没想到我女朋友却对那个店员说道， 可不是嘛，上星期刚换的。 酒后失言。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，我老公是干销售的，经常得出差在外应酬。昨天我老公又出差了，可是到了晚上，我闺女实在是想爸爸，于是我就给我老公打了一个电话。在电话里，我特别温柔地对我老公说道，老公啊，你的小情人想你了，来找你了。听了这话，我老公在电话里半天没说话，然后就听他在电话里嘀咕了一句， 这不对啊，这是谁给他的地址啊？ 崩溃。 本人是个优质青年，昨天有个消息像晴空霹雳一样击倒了我。 我的整个世界都瞬间崩塌了。我听说我的前女友要结婚了，于是我无精打采地做完了当天的工作。在回家的路上呢，正好碰见我们公司的老板。我看着我们老板从玛莎拉蒂里钻出来，我叹了口气，迎上前去，然后跟老板说：“我说老板呢，明天我想请个假。”老板当时特别关心地问我：“怎么了，兄弟？出什么事了？”我说：“我得去参加我前女友的婚礼呀。”说完这句话之后，我离奔了。老板看见此情此景之后，他走上前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然后非常诚恳地对我说道：“不对呀，是你记错了吧？我们两个人没有邀请你呀。” 卜先知，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，昨天好不容易和我仰慕已久的一个女孩子约会成功了。当天晚上我出去之前啊，我就幻想今天晚上很有可能有重大突破，说不定还会和我的心中女神 kiss 一下呢。而为了防止在当时的情况下摘眼镜比较麻烦，我走之前啊特意换了一副隐形眼镜。现在看来，我的决策简直是太正确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要是当时戴着眼镜，那一巴掌下来，你眼镜都得给抽碎了。临别赠言。 本人是个90后，现在是公司白领一枚。上班之后，由于工作特别忙，我老是点外卖，每次送外卖的都是同一个小哥。就在昨天，小哥把鸡排饭拿给我之后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 妹妹啊，不瞒你说，哥呀，马上就要辞职了，所以以后啊，你就见不着我了。哥临走之前啊，只想跟你再说一句话，妹妹啊，你以后一定得少吃点。你说这两年我是看着你一点儿一点儿吃成现在这个样儿。” 潜伏。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，昨天下班路过一条繁华的大街的时候啊，我看到路边有一个貌似假扮成高中生的要饭的，这个人被我机智地当面揭穿。我当时是这么问他的，我先用英语跟他对话，他支吾了半天什么也没答出来，然后我又考了他几道最基本的三角函数化简，他也摇着头说不会做。于是我非常自信地拍着他的肩膀说道：“以后别在这装高中生了好吗？”听到这话之后啊，这个要饭的非常非常的自卑。于是我继续看到他，我说：“行了，小伙子，知错就好啊。人叔叔说实话吧，你到底是哪个大学的？” 交流。 本人有志青年一枚，昨天单位派我公务出差，坐上了火车之后啊，我发现我真是有福啊，我身边坐着一个特别正点特别漂亮的妹子，我想跟人家搭个两句，却一直不知道说点什么好。没想到啊，旁边那个妹子却非常主动地先跟我说话了，她非常温柔地对我小声说道：“ 帅哥，你有口香糖吗？” 当时我兴奋坏了，对呀，这是多好的一个主意呀，你要糖吃我给你，然后咱俩就聊起来了。于是我赶紧点着头对那个漂亮姑娘说道：“有啊有啊，我这有的是口香糖呢。”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这个妹子非常不屑地对我说道：“ 那你赶紧自己吃一颗呀，你有口臭你不知道啊。” 小明同学的日记。 昨天我妈又说我是捡来的，听了她的话我笑了笑。我其实不想说出一个秘密，怕我的妈妈伤心。我心里清楚地知道，在家里爸爸姓万，哥哥姓万，我也姓万，只有妈妈姓江。所以到底谁是捡来的，我不说大家也能明白。 急中生智。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，昨天语文课上老师让大家读前一天晚上我们自己写的作文，一个女同学被点到了，她开始念自己的作文，她念几句老师就给她更正一下错误，一直到她念完了，老师说她有很多用词不当的地方，于是让她把本子拿过来给她标上。可是我们班的这个女同学就是站在原地不动，后来我们老师急了，走过去就把本子夺过来了，这时候才发现那个本子上原来一个字都没有。作为一枚学渣，我心里只有两个字，佩服。 掉下来的馅饼。 本人是一个大二学生，昨天一个人在校园里面闲来无事瞎溜达的时候，突然碰见了学妹。学妹一看到我，两眼立即放光，然后特别亲热地对我说道： 学长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。 我当时高兴坏了，竟然会有这种好事，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。于是我赶紧对学妹说道：好啊好啊，什么原因非要请我吃一顿饭啊？学妹继续笑盈盈地对我说道： 那个，我想给我室友介绍个男朋友。 我一听这话，我更高兴了，我都高兴得快说不清楚话了。于是我赶紧对学妹说：我说那好，我得赶紧回一趟宿舍，先洗一个澡，然后再换一身衣服，你稍等啊。没想到还没等我把话说完，学妹伸出了手制止了我。 哎，就这样不用换。 我当时是没明白怎么回事，我就问了他一句：这样怎么能行呢？我显得太邋遢了。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学妹是这样和我解释的： 哎呀，你邋遢点挺好的。我跟你说，我给我室友介绍的那个男生有点矮，刚才我一看见你，你比他还矮呢，正好把你带上。被人吃货一枚。前两天相处了3年的男朋友终于带我去见他父母了。我男友的妈妈炒了好些个菜，还炖了一锅甲鱼汤，我尝了一下，哎呀，我觉得太好喝了。当时我就冲着我未来的婆婆大声称赞道：哎呀，你还别说，这王八炖的汤就是好喝哈。说完这话之后吧，我突然感觉到空气凝固了，周围的气氛变得越来越诡异。而就在此时，我男朋友也感觉到了，他立刻站起身来向他妈妈解释： 妈妈，你可千万不要生气啊，我女朋友她没有别的意思，她的意思是说这个甲鱼炖的汤它就是好喝。 客观分析。 本人是一个油脂青年，就在今天早上，我在洗手间洗手的时候，忍不住抬头看了看洗手间里的镜子。我这才多长时间没注意自己的容颜啊，我就惊讶地发现眼前的我竟然又帅了一些。但是我在那一刹那并没有骄傲， 因为我知道这很有可能是我的近视眼度数有甚量。 隐私保护。 本人是个有职青年，这两天啊工作比较清闲，不用总去单位，所以呢就一个人立在家里，动不动就上个网啊，要不然就是用手机聊个天什么的。老妈就在我眼前这么走来走去，还不时地向我这个方向看上几眼。就这么着一天就快过去了，到昨天晚上擦黑的时候，我妈突然站到了我面前，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了一句： 儿子呀，又在网上聊天呢是不是？妈得提醒你两句了，网上聊天你得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，你知道不？ 我当时一听我妈这么说，我就急了，我跟我妈顶了句嘴，我说你小看我了吧，我这个人的智商我怎么会在网上聊天的时候泄露隐私呢？妈你就放心你妈你的去吧。没想到听完我这么说之后啊，我妈的脸色更难看了，她蹲下来身语重心长地又嘱咐了我一句： 哎呀儿子呀，你这越说妈心里越着急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，你的智商就是你最大的隐私啊。以暴制暴。 本人是个有职青年，长期的生活不规律啊，让我的胃啊变得不是特别的好。就在昨天晚上，我吃的太饱了，吃完饭就一直在家里打嗝。我说不行啊，这要停不下来麻烦了，于是我打算出去骑车消消食。在路上碰见一个大爷从我身边走过，这大爷一看我从身边骑过去了，立刻就倒马路上了。我当时就吓坏了，这不是被坑了吗？想想自己的银行卡工资，我当时下了车跪在大爷面前泪流满面。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此时大爷突然一个鲤鱼打挺站起了身来，然后拍着我的肩膀问了我一句：小伙子还打嗝吧，是不是好了？ 人非事事休，欲语泪先流。 本人是个知识分子，前些日子新交了个女朋友，最近混的是越来越熟啊。就在昨天，我女朋友呢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她呢非让我给她讲一讲我和初恋之间的事。我当时当然是百般拒绝了，但是我禁不住她的软磨硬泡，我只好答应啊。结果呢，我刚准备讲，他就突然抬手给了我一巴掌，然后冲我说道： 看你那样还没开始讲呢你就一脸深情，你是不是找抽呢？ 相濡以沫。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，我老公虽然没有什么钱，可是对我特别好。前两天我老公新买了一辆电动摩托车，昨天下班的时候我老公就骑着新车来接我了，我坐在后座上，我就紧紧抓着他的衣服，我老公骑着骑着就低头看了眼我的手，然后回过头对我说： 哎，我说你要把手啊撞到我的衣肚里去，赶紧的。 我当时心里就是一暖，我就对我老公说：哟老公，你知道心疼我是不是怕我冷啊？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的二货老公是这么回答的： 你想什么呢？我兜里装着烟呢，我怕你揪着我的衣服把我烟弄掉了。 嘱托。 本人是一个妇产科大夫，就在今天早晨，我们产科病房接了一急诊，一孕妇羊水破了，直接就被推进了产房。 而就在被推进产房的那一刹那，这姑娘突然坐下来了，然后吧，把一张纸条塞到了我的手里。我当时打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这样一行小字儿： 大夫，切记，一会儿万一发生了意外，不管外头那几个人怎么说，你都得先保我。 闲聊，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，我有一个特别文静的小外甥女儿，今年上二年级了。昨天我去我姐家看她，小外甥女儿跟我说，她养了一只兔子，可是后来被亲戚给炖了。听到这儿，我这心里咯噔一下，我立马想出了好多词儿安慰我小外甥女儿。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这小外甥女儿接下来跟我是这么说的： 炖了之后，我们就把它吃了。没想到兔子肉还真是挺好吃的。 急中生智。 不瞒各位说，本人是个热心肠，就在昨天啊，我出差在长途汽车上，忽然听到一个女人非常焦急地说道： 哎呀，我儿子想上厕所，谁有空瓶子呀，能借我一下吗？ 当时呢，那么大一个长途车上，我见没有人吱声，于是我伸了援手，我把我手里大半瓶的饮料一饮而尽，然后就把瓶子交给了这位年轻的妈。而就在20分钟之后，让我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。我当时一脸痛苦，低着头弯着腰，反复地问司机师傅，离服务区到底还有多远。 打点滴。 本人公司职员一枚，平常的工作节奏非常的快，又赶上这两天天气比较凉，一不留神感冒了，于是乎赶紧去医院打点滴。昨天是最后一个吊瓶，来到医院点滴室里发现今天人特别的多啊，整个一排椅子都坐满了，我就坐在墙角的一个位置。护士给我扎上之后，我就觉得点滴速度有些慢，还赶着去办事呢，于是乎我就捏住了调速轮拼命的调，可是调了半天就是没反应。而就在此时，坐在我旁边的一个金链大哥突然给了我一巴掌，然后对我说道：把那轮给我扔一下，你找削呢吧，我说怎么那么疼呢，你调的是我的吧。飞来横祸。 昨天是我们初中同学毕业20年聚会，大家都到了，就是我们班班长没到，于是我们特意把班花旁边的位子留给了他。后来我们班长来了之后，一看让他挨着班花坐，就连忙对我们说： 呀，这个不行啊，我挨着美女我会激动的啊，我一激动啊，说话舌头就打结儿、啊、不能不能，我是坚决不能跟美女坐在一块儿的。 说完这话之后吧，我们班长一眼睛扫了一圈，最后他坐在我旁边了。 千里共婵娟。 本人淑女一枚，前不久刚刚交到一个男朋友，我们俩的感情发展得非常顺利，可以说是越走越近。昨天晚上我男朋友送我回家，走到我们家楼下的时候，我们一抬头看见天边的月亮又黄又大，当时我心里想到了好几首古诗词呢，都是感叹月亮又大又亮的那种。然后我和男朋友之间的气氛就有点朦胧和浪漫，我觉得我男朋友也感受到了这一切。而正当我想说点什么的时候， 我听到我男朋友开口感叹了一句， 哎，你看今天晚上这月亮这黄的啊，你说他这是不是有点上火了呢？ 节去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世界会变得更美丽。